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话养生说健康。那么前几期节目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聊了聊，就是老年人呢如何哈防止眼病的发生。前几天是贺主任讲的哈，可能我们也都了解到了，对于老年人眼病的发生呢，无外乎有这么两种情况哈。一个呢就是说一些慢性病最后呢发生了并发症，导致于呢眼病的发生。另外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器官呢会慢慢的一些衰退，也会造成呢眼部一些疾病的产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老年人如何来进行更好的养生保健，来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呢？ 对于这个老年眼病这些特点啊，正像你刚才讲的，一方面它有很多这个原发病，比如说很多人这个糖尿病，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很多人有这个高血脂。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其中有一项就是糖尿病眼病，还有一点就是高血压这个微血管病变。我们说一个高血压这个肾病，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这个眼病。你像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引起这个眼底这个动脉硬化。再有呢，你像这个高血脂也是这个长期的高血脂以后，我们说血液的这个粘稠度增高，还有一个动脉硬化的发生。它这种损伤的特点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老说眼病是退行性的病变，它这个损伤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的这个过程。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白内障，这个发病率是相当高的。那它的核心原因就是我们说这个晶状体这个混浊。那这到今天医学也没有明确的揭示说，哎，你这个混浊原因是怎么造成的。那其实这个无外乎就是我们说细胞代谢这些产物因为这个循环减慢了，或者说我产生的废物的速度要大于你排出的这个速度。再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老年性这个黄斑变性，它也是这个慢慢这个眼底纤维组织增多。那大家都知道纤维组织这个病变呢，它前期一定是这个有这个慢性炎症的。那我们眼睛你排除这个什么细菌感染性的或者说病毒感染的，那他眼睛怎么会发炎呢？就是我们这些代谢产物不能及时的排除掉以后，它慢慢的堆积在那里，它造成这种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这种炎症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最多我们可能是有时候眼睛发胀，有时候感觉这个眼睛发涩，或者说眼睛这个视物不清。那纤维化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你在损伤的过程以后，我边损伤我边修复的这个产物，这样的话你看我们一点一点要么这个视力下降非常明显，有些人呢就是说眼睛调节这个远近距离不行了，就是我们说的晶状体一个是混浊，或者是调节这个视距这个能力这个下降了，这样呢眼睛一点一点在下降。如果我们这会儿治疗就总是想着滴一点眼药水啊，或者是想去找这个医生给我吃一点药，就想把我这眼病这个治好，或者说让我这个恢复如前，通常大家我想很多人有这种经历并不是非常这个理想。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起这个综合防范这个思想来。首先前期这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嗯，其实很多的无论是老年性的慢性病还是老年性的眼病哈，看起来好像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爆发了，实际上呢在年轻的时候甚至中年的时候我们对它呢就是只管用，没有去保养，没有去养生，最后是积劳成疾然后爆发的。因此呢就是像张正主任说的哈，当然病因我们已经找到了，那我们一定要从所谓的一级预防入手，就要积极的从养生保健入手啊，这样即使可能您到80岁了，也许您还可能会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对，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是这样啊，眼睛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我们人体组织上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说您全身各个系统的慢性病可能都跟这个眼睛它是会影响到啊，也就是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它不仅仅只是眼睛有病了，它很有可能是您身上的很多慢性病的一个并发症。 嗯， 哎，您就像说吧，很多糖尿病高血压病它不是内科医生发现的，不是这种内分泌科医生发现的，不是高血压科医生发现的，它是眼科医生发现的。这个病人是以我视力下降，视力模糊，眼睛经常有血丝，而且这个眼睛出血，哎，有飞蚊症了，它是以这个作为主诉来看眼科，哎，眼科医生看完了以后查完眼底一看，哎，这个眼底已经有视网膜这个血管的病变了，然后往回倒，您去这个内分泌科，您去高血压科，哎，一查才发现了我们身上的很多慢性病。 嗯，所以就是说出现眼病以后，我们要首先呢要弄清原因哈，是你有慢性病造成的，还是由于你年龄大了器官衰退造成的，先要把这个原因弄清楚哈。 没错，搞清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可抗拒的就是年龄。 嗯， 你比如说我们眼睛里面说的这个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这个 B 族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些元素呢，我们的肠胃吸收功能和我们这个对这些营养素的这个运输功能我们都是没问题的。诶，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说你的血管有了斑块，你开始堵，这个堵大家经常关注的更多的是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肾功能啊，或者下肢动脉硬化，事实上我们这个肠系膜、胃肠这个动脉它一样是硬化，硬化的结果呢，我们这个胃肠这个吸收功能就下降，下降功能它渐渐会发生什么，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这些系列的啊，我们吸收就不足了。 嗯， 这个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还有你像这个叶黄素它也这个感受不到了。再有就是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在养生中生活，在生活中养生。你看有些大家不注意的，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强光啊，就这个强光紫外线呢，它对眼睛这种伤害，有时候我们说我太阳把我照了一下，我只是看着花，其实这个强光，特别是太阳这个紫外线，对这个晶状体这个伤害呢，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照射时间越长，那么患白内障这个可能性就越大，就是为了避免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我们说啊，我惹不起，我躲得起，那我们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在生活中啊，我们戴一个太阳帽，或者戴一个深色的墨镜，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这个遮蔽这个紫外线。当然你看从医学养生的角度来说，夏天中午这个紫外线最强烈的时候，我们最好呢不要出门。还有一个我们目视的时候，我们不要直视这个阳光。再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我说这个维生素 A 啊，你像我们眼球的这个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它都需要这个蛋白质和维生素 A。那么缺乏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这个角膜的病变、白内障、眼盲症这些病。逐渐的就要养成吃一些这个瘦肉、鱼类、蛋白类这些习惯。更要多吃一些乳类和这个大豆制品，因为这其中的这个蛋白质呢，它丰富而这个比较优质。再有呢，你平时在你的食品谱里边呢， 你吃一点什么这个鸡肝啊、羊肝啊、猪肝啊、胡萝卜啊、蒜苔啊、香菜啊、香油啊，还有这个菠菜等等这些食物油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它这个要溶解在脂肪内，它才能够被这个吸收。 嗯，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老年以后，你要有意识的去补充一些这个眼睛这个微量元素。 嗯， 你像这个北京大学这个生命科学院这个吴光耀教授，他也就是根据这个老年人眼病这些特点啊，就是说这个缺乏这些东西，你像他就配置了一些这个营养眼睛的这个元素啊，你像这里面含有这个越级提取物，它是干什么呢？抗自由基的，抗慢性损伤，再有呢叶黄素，我们是增加眼睛这个感光度的。我们说老眼昏花，昏花是什么呢？就是对光的这个感悟度啊，它下降。再有呢，它有这个维生素 E、亚麻籽油，还有这个明胶、甘油、二氧化钛等等。他把这配好以后，就是要求这个5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这个把这个定期的这个服用。这个呢，当然也它也变成了一个小册子，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索取。 好的，那刚才张正主任这一些话呢，又补充了一个观点啊，就原来我们说这个老年性的眼病的发生，一个就是慢性病的并发症，另外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器官的衰退可能也造成，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用眼不健康， 对 啊， 光污染， 一些生活习惯不好也会影响你的眼部的健康，所以这三点特别重要。 对，还有就是我们借着刚才张主任那个话题啊，就是奉劝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高血脂症、高血压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带一个茶镜啊，当然那个墨镜的话有点黑，会影响老年朋友的这个视觉啊。茶色的那个浅一点颜色的这个镜子，有色眼镜啊，戴一个，其实对保护眼睛非常好。 是的， 在我顺便提一下啊，现在是手机时代，我看咱们有些老年人也很时尚， 老 眼睛，我们可以这么讲，你一辈子能看多少东西，它还是有数的。就说你不要过度用眼，你看的越多，你伤眼睛特别厉害， 就用眼过度哈。另外呢，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哈，就是说我们目前有一个用眼卫生的这么一个小册子哈。那如果大家想索取的话，当然是免费索取，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索取啊。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实际上呢，生活方式也特别的重要哈。那么这点上呢，我们也是特别的重视。那为了让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又结合我们节目讲座的内容哈，将这个四季的养生的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啊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啊，给大家集结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当然是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有不同的养生集啊。当然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我们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那刚才呢，张正主任也提到了哈，造成老年性的 眼病啊有很多的原因，其实呢梳理下来呢也不难看出哈，这些东西呢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或者说呢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也就是说到了二级三级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我们控制好这个原发病，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那你这个你把你血糖控制好，血压的我不是说了降稳定血压，降低这个血脂。那么有动脉硬化的，那肯定也是抗动脉硬化。关于抗动脉硬化，我们做的节目也已经很多了，就是通过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它都有利于这个血管这个循环的改善。你再还有呢，要认识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衰老，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眼底和我们这个黄斑这个病变。刚才说，就单单不管是你原发病，就算你一个单纯性的这个眼病，你的眼底还有你的黄斑，它都会发生这个纤维组织这个增生。那本来就应该这个抗纤维化。另外说的这些食疗啊，这个是一块我们通过食品去补，但是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我们个人补它的均衡性它不够，还有一个那个量呢你可能吸收的不足。你像我刚才说的吴光耀教授他搞的这个月菊提取物，还有这个叶黄素维生素 E， 里边还有这个亚麻籽油、明胶、甘油、二氧化钛，还有这个焦糖色素，再加这个纯化水啊，这么一个方子，它长期的这个补充呢，你看曾经这个北医三院就做过实验，做过什么实验呢？做了一个就这么把这个用他这个方子的人和不用他方子这个人呢，进行这个对照，那么三个月这个下来呢，就是。有三个实验啊，一个是泪膜破裂时间，增加了裂破这个时间，这个大家听一下就搞不懂什么是泪膜破裂时间，它具体我们个人来说能改善什么？能减少眼睛的这个干涩。第二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明视持久度。就是说它可以提高我们看东西这个持久这个程度啊，可以提高到多少？提高到 15.63%。 那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它就能够减少我们看视疲劳，因为我们年龄大，看着看着眼睛这个不舒服，这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明视持久度有关。第三个是这个观察呢，就是观察这个视觉反应时间，它可以测试的结果是什么？能简单反映这个时间缩短这个20到30毫秒。这个大家听不懂。那么视觉反应时间是什么？具体我们用眼的感受就是这个视觉反应的这个速度就加快了。比如我们看一个东西，啪一下我一眼盯到那儿，哎，我就能看到了。可是我们老年以后半天眼睛要这个急在这儿要用很长时间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这个看清楚。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方子呢它起到这些作用还是这个明显的。那么据我个人观察这个做这个健康管理以来呢，我就说把这个方子用上，再加上这个抗纤维化。通常呢你不要心急，我们很多老人就心急，这个就想通过2个月3个月就把我这个视力这个改善，一个就是衰老本身造成的，还有就是说它结构性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这个纤维化，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呢就是坚持下来你最少应该是1年到1年半的时间，这拿我们年龄来比的话这根本都不算长。 其实咱们经常会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哈，所以很多的老年的眼病啊它也不是说一天得的啊，所以在改变起来改善起来的话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点很重要。所以刚才张正主任也提到哈，用抗纤维化的这种方式，另外呢要有一个对眼睛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小方子哈也非常重要。如果大家呢 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具体了解的话，也可以呢早晨打电话过来，咱们 对这个方子，我们就是吴光耀教授这个方子， 嗯， 我们做成一个小册子， 嗯， 这个大家可以免费去索取，来进行这个深入了解，嗯， 大家可以打电话索取啊，8886-4417，8886-4417。另外，咱们在生活当中在吃方面也可以配合一下哈。 对，嗯，这在这个小册子里面都有哈。 嗯， 您像对眼睛，就是这个营养比较好的，不可缺少的VAVC 哈， 嗯，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必须的这个维生素哈。再有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里也含量高的这个食物，像花生啊、豆类啊、动物的内脏、小米儿、肉、蛋、鱼，对吧？还有一些粗粮啊、杂粮里面都含 B 族维生素比较高。还有像这个水果里面的葡萄啊、核桃啊、栗子啊、猕猴桃。等等哈，这种都是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这个食品。 嗯，另外像这个亚麻籽油是吧？ 对， 当然这个亚麻籽油呢是戴那个小帽子的，亚麻酸比较高的哈。 对，不是这个亚麻籽油是我刚才说的配方里面有的 啊。另外平时咱们吃东西， 平时吃东西那个 亚麻籽 是什么？不是，我们就给大家说那个红花籽油。 哦，红花籽油， 那个里面亚油酸多， 对对对对， 亚油酸多，它它里面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多，它能什么呢？ 嗯， 就是把我们老说通俗的说血管里边这个毒物沉积物垃圾能清掉，哎，它其实就能把那个疏通能够带走，这个那个是所谓这个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这个红花籽油。 嗯，对，像红花籽油啊等等，咱们煎炒烹炸其实也可以用哈。 对， 它对这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有好处的。 嗯，再有像微量元素， 嗯， 也是必须要补充的啊，我们小册子里面都写到了哈。硒，微量元素硒， 嗯， 其实对这个视力的保护作用呢非常非常好。哎，那么这个含硒量高的食物有鱼、家禽、大白菜、萝卜、蒜苗等等。还有像这个大豆、扁豆、萝卜缨，这个里面啊都含有对眼睛非常好的微量元素。再有呢像这个钙和磷，也是营养眼睛必须的这种微量元素。那么我们多吃一些像排骨啊、乳品哈、酸奶，还有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虾、蟹，都是非常好的营养眼睛的食物。 嗯，就丰富的摄取一些食物， 对， 多样化。 嗯， 那咱们梳理一下啊，实际上造成老年性的眼病的呢，无外乎就是一些慢性病造成的并发症。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器官的衰退也有可能啊。另外呢，就是平时的这个用眼卫生啊，生活习惯并不是特别好啊，这也是很重要。另外，在平常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些营养啊摄取的也不够啊，等等，这些都造成了这个眼病的会发生，所以一定要梳理出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那刚才呢，你们也都提到了抗纤维化啊，还有呢，就是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对眼非常有好处的一个小方子。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具体的了解啊，因为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小册子，大家可以免费领取。另外呢，食疗上咱们也要跟上，吃上要丰富多彩啊。好了，那如果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啊，尤其是免费索取的啊， 嗯， 大家一定要早晨的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免费索取。另外呢，我们目前还有一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啊，以下是广告时间。那么有关健康的一些产品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参加，真的是机会难得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导致视网膜及黄斑区发生眼底及黄斑纤维化，进而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有固定的黑雾遮挡等现象。随着晶状体进一步浑浊，眼前还会出现固定不动的黑点，看物体会出现重影，